是绝对炙热，不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，抱得我的痛，我记得你在背后，也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真的相拥，谁爱得太自由，谁过头太远了， 我怀念的来自于孙燕姿。林忆莲或许对一部分的90后而言是陌生的，但是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来说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她的歌曲。曾经她被视为乐坛不可替代的女歌手，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舞台上散发着魅力的天后。你还记得在我是歌手舞台上，林忆莲扎着小辫儿，妆发随性又不失女人味儿，从容淡定地演唱完了这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张口的一瞬间，所有听者都沉醉在了他的歌声里。 我觉得有点累，我想我缺少安慰，我的生活如此乏味，生命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扉，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，

没有退路可守。

消失在我心头，谁真正提醒我，我的爱没有把握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， 速度高度